勾炫 Rising Hour 是由拉曼大学为你呈现升学之路，成就有我。五六月开放日等你来闯 UTAR My Choice。 电波没我们吵，心跳没我们高，早晨活力全打包，勾炫 Rising Hour。 勾炫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今天来到了5月7号，5月7号星期三啊，是什么？ 是 这个礼拜的中间 点啦 。我就知道你的台词。但是呢，昨天呢，就是每次我们每个星期勾炫的这个开会的时刻嘛，没想到呢，我们勾炫哇，好有效率哦，一天呢就上了 三个影片，真的夸张， 好夸张。 这不你们是讲好一天里面要上到完这片的哈？ 没有啊，我就是纯粹说，我看到这个 trend 我很想要拍，它就是关于那个安妮讲嗨，但是呢它是 acoustic 版本的， 就是比较柔和一点的，不是这样冲，也不是这样就是高能量的。 对， okay， 那各位可以去到我们勾炫的 IG 去看一下这支影片。当然配上也有拍了一个舞蹈的 cover 这样子啦， 是是是， 本来是他要三个人拍罢了，就是他小童还有莹莹，那你知道我跟杰登就突然间不如我们进去了，然后 Kelly 刚刚在旁边拍完，我们想说 OK 这样最后我们全部一起拍。 对， 然后那个 Buckley 还在下面 comment 讲说，哎呦，都没有我的，明明是他自己进去先。 哎，没有，我告诉你，因为那时候是在拍我的影片，他说，宝贝，你可以先拍我的嘛，我赶时间什么之类的。 还要走进去啊？ 对呀、所以是谁的错呢？ 不知道，Broccoli。OK， 然后还有另一支影片呢，是谁了啊？ Broccoli 的 ，对，那个爱人的时刻，对对对， 是的。 OK， 各位可以去到我们勾炫 IG 去看一下，昨天都上线了哪三支影片？看完它吧，写的个选 Beyond Trend， 勾炫呱呱练习生啊！说到 Squid Game， 各位肯定不陌生吧，对不对？ 是的。 之前 Season 2出的时候呢，很多人都有看，Season 1就不用讲了哈，肯定很多人都知道了。OK， 对， 那 Season 2啊 ，Release。了之后呢，一直到大结局，很多人都讲说，哎呦，怎么这个结局这样子的？ OK， 昨天我们就看到讲说，哎， Squid Game 3的这个预告上线了， 是就在昨天。哇，我觉得也太快了吧，整个效率，就想说好像第二集才看没有多久， 对啊， 之后就 就是要这样子啊。我跟你讲，如果讲说这个集数让我等一年才可以继续看第二季的话，我真的哇会等很久， 可是很多电影或者是很多剧都是这样。 对，所以这个 Squid Game 才让人期待嘛。OK， 是这样子的。之前我有读过他的导演的访问。OK， 是讲说呢，他本来是没有要出 Season 3的，可是写下，发现好像太长了，我这个剧本。那你知道的呢？就是在整理的时候，发现其实可以做完 Season 2， 再做满 Season 3都可以这样子。 但是我相信呢，如果热爱 Squid Game 的你呢，绝对不会觉得嫌多的。 对呀、所以 Season 3会在6月27号正式上线的啦，各位可以期待一下，也听一听 teaser 吧。到底456号又会不会再次胜出呢？ 我们就敬请期待一下吧。 没错， 守着个炫 Beyond Trend， 个炫呱呱练习生。说到 Judy， 他马上就要来大马了哈，很快很快的。OK， 而他呢，最近就有在这个仁川松岛的这个 Jack Nicklaus 高尔夫俱乐部 Korea 举行的这个Golf 韩国站演唱会上面呢，带来了精彩的舞台表演呢，特别演出经典热门歌曲叫 One of a Kind。 那包括。其实当天呢，他有连唱五首歌曲，包括有 Power 啦，刚才我们说到的 One of the Kind 啦， Too Bad 啦， Crayon 啦， Crook 的。然后我觉得这个绝对是最最最经典的舞台来的。 没错，来听看 One of the Kind 的 Live 舞台吧。Same old story. Get back and go down that hill.看得出他非常享受现在的这个舞台了哈。 每次看他扭动自己的身体的时候，呜呼！ 可是感觉上就是以前他的这个表演风格就是很咋呼，想说我就是跟人家讲说我很帅，我很拽样子。现在感觉上是回顾以前发过的歌曲，哎呀，对，这个是我，但是现在我比较收敛一点了这样子。 真的吗？ 对，所以各位可以去看一下他这个现场版的舞台啊，包括说 Power 啦、One of the Kind 啦、Crayon 啦、Too Bad 啦、Crooked 啦等等等等的。OK， 马上也来听一听 G Dragon 的 Drama。 就是选 Beyond Trend。 想要升学又在犹豫该选什么大学的毕业生，西西应援队有好消息。拉曼大学提供超过140项优质课程任你选择，而且在校生还有免息贷学金嘞。 若 SBM 考获5A 或以上的佳绩，拉曼大学直接把奖学金送上。 想要提前感受大学氛围，也可以在5月和6月到金宝与双溪龙校园参与开放日。更多升学详情浏览 study.utah.edu.my。 去开放日的路上别忘了收听由我 Kristen 温阳和 Kelly 凯欣主持的狗选 Rising Hour， 星期一到五早上7点到11点，我们轻松陪你聊瓜，让你元气满满开启每一天。狗选 Rising Hour 是由拉曼大学为你呈现，升学之路成就由我，五六月开放日等你来闯， Utah My Choice。喂，单身啊，你想一想，是不是有些时候其实你有机会认识 crush， 但是就是那么一个瞬间犹豫了，就这样错过了嘞。哎，所以说人还得把握机会，哪怕你是个 I 人，有时候也要依一下的，不然啊，这样啦，下次看我 Kristen 温阳主持的 IG Reels 街头配对节目，勾选对你有感觉的时候，参考参考里面的嘉宾，勇敢一次，说不定这一次就是 true love 了嘞。记得犹豫就会败北，冲啊！ 酷炫呱呱练习生，今天我们要说到呢，刚刚举行的第61届百想艺术大赏啊，哈，在韩国首尔隆重举办了哈。OK， 那很多人都期待这一次呢，获奖的是啊、会是哪一部电视剧啦，哪一位演员啦等等这样子的。我们啊、之前有说到嘛，入围名单就公布过了，然后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得奖名单吧。首先呢，很多人期待的这个《苦尽甘来遇见你》呢，是获得了这个电视剧作品赏的。OK。 我们恭喜恭喜！ 当然啦，这个啊 TV 电视大赏呢是来自《黑白大厨料理阶级大战》的 ，OK， 都是很好的这个戏来的，所以各位都可以看起来。 呀、yeah, ，那我们呢有看到呢，这个得到男子最优秀演技赏呢是有来自这个外伤重症中心的朱志勋， 没错的。然后女子最优秀演技赏呢有来自正年的金泰璃啦。当然，《苦尽甘来遇见你》的男子配角赏 ，OK， 是崔代勋这样子的、嗯、啊。当然，就是《苦尽甘来遇见你》其实有获得几项奖项。不过因为很多网友呢都期待讲说，哎，阿 U 这一次可不可以得奖啊？ Okay, 真的， 虽说他没有拿到，不过呢，在我心目中他还是很棒的演员呐、 啊。我觉得其实他占了很大的那个。比例就是或者是那个 percentage， 为什么我会想要看这部剧？ 对呀、啊嗯、，OK， 所以各位继续支持他，然后继续支持各个剧集这样子的。当然，《苦尽甘来遇见你》啊，如果还没有看的话，各位也可以看起来这样子了。Yeah, yeah, yeah. 马上来听 IU 的歌曲《Love Wins All》，是这个选 Beyond Chen， 勾选呱呱练习生。昨天在勾选的 IG 还有我的 IG，OK，、okay, 就全新的影片上线了，勾选对你有感觉第四集的街头配对。 是，那这一期呢，哎，又去到了这个 Taylor University 啊，然后我们就看到，嗯，男的帅，女的美， 重点是女生喜欢皮帅的这个男生、啊，然后男生喜欢甜美这样子，刚好两位都有相呼应到对方的这个理想型，我们来听看啊、当时候配对是怎么样的。 好喜欢你，来 Taylor Uni 来找男女嘉宾。 今天我来到 Taylor University 来做对你有感觉的配对。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很久没回来了，想念。 女嘉宾来， 哇 ，Hello。来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我叫玄辉，20岁。 20岁读什么 course？ Food Science。 你是对食物很有兴趣？ 嗯，可以算是。 为什么会选择读这一科？ 因为我才选理科，然后我不喜欢药物。 就是他有点小矛盾，他想说呢，因为我不喜欢背药物的名字，然后我就问他了，这样 Food Science 不用背咩？他说哦，药。所以是嗯，哎 ，It's okay 啊，我觉得人很多时候都是矛盾的、啊， 没关系， 包括在选科这一方面， 可能他是吃货，所以读 food science 的时候可以吃到很多不同的东西。 哦、oh, really? ， 可能那、啊、可能那、啊、我不懂， really? 我也不了解 food science，but 就是我觉得说要接触很多就是原材料方面，应该 就是还更了解到整个营养的价值什么之类的吧。 对呀、啊、 ，But it's okay， 我觉得现在最重要就是他看到这个男生有没有让他产生出那种 spark， 你知道吗？ 嗯，最原始的这个哎怎么说，爱情萌芽了这样子。哦各位可以去看一下这支影片，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哎呦，这一对你磕不磕呢？还是男生或者女生啊、有没有是你理想型这样子的 ？OK， 马上来听歌，有来自火羊瞌睡的《夏天的风》，选这个选 Beyond Trend。 我选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话题中要聊什么话题呢？ 渣渣考核官， 勾选渣渣考核官。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是关于昨天延伸出来的，说到男生打游戏哈 呀， yeah, 因为呢，我 我发现到很多女生都还蛮不喜欢，或者是没有办法接受男生太长时间跟游戏处的。 请加油， 请加。 紧张， 因为我就是那个你自己 接受不到了， 对 不 对？ 对 对对、啊、，Sorry to say 啦吧，这个就是我的大实话来的。 Okay, 除了讲说很长时间之外，还有另一个禁忌吧，我可以说， 我觉得 是不可以碰到逆龄这样子的。 呀、yeah, ，我也没有办法接受的一个事情就是，你能否接受你男友呢，在游戏里面呢有一个固定的搭档女生？哎， 就是他在里面有个 partner，OK，gaming、okay, partner， 那但是这个 partner 呢是女生来的，你觉得如何呢？ 他们就一起上那个。战场啊，还是一起打战呢、啊，还是什么去攻击什么之类的啊？你们能不能接受这种情况呢 ？WhatsApp Sakam DJ 发一句号码01699888889啦，也要记得到歌选的 N Y 了解并同意所有的条规以及私人隐私权条例。 使用 Sakam DJ 配配 5G 全天享受无线串流和100Mbps 高速 5G 网络，尽在全马最广泛最快速网络。等你的分享，你能不能接受自己的这个另一半 ？OK， 我们假设啦，我们也有女 gamer 的嘛，对不 对？ 对 对 对, 对， 能不能接受自己的另一半？有一个异性的固定搭档 ，OK，、哎、就在 game 里面每天一起打游戏这样子的 ，OK 的。 不是进来01699888898，谁的个选？ 比洋圈。 通关勾选渣渣考核官， 勾选渣渣考核官。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讲说你能不能接受自己的另一半 ，OK， 在游戏里面有这个固定的异性搭档呢 ？Kelly 凯欣绝对觉得不可以， 你 不 要讲异性搭档 了啦，接受。 这个在游戏里面长时间待着 ，Kelly 凯欣可能就已经不能接受了。 呀、yeah, ，因为 OK， 假设性他是我的男友， okay. 他一天打 game 的时间他已经限制到是2到3个小时，那我觉得合理。但是如果今天他打游戏的时候他有固定的那个异性搭档的话，那我自己本身虽然说你自己本身会有那些什么角色什么之类的吧、 嗯、 OK， 你们就会开始一起奋斗啊，还是一起 attack 啊之类的。可是你要知道日久生情，你们会因为有可能用那些 voice over， 哇对对，因为那个声音呢互相吸引到对方，然后呢有些 game、哦、是可以结婚的，你知道吗？ 哦，以前的那种 FPS 就是 DR 这样子。 你想想、 哦 okay、 我怎么能接受你在现实当中没有跟我求婚，结果你在游戏里面跟别的女生结婚？ 没有啦，这样如果你是有另一半的，这样你在游戏里面就有分寸咯，当然你不会去到跟人家结婚啦，但是 难说。 就是我 OK， 这个 scenario 是这样子，他只是天天跟这个人打游戏，因为这个人打得很好，而且可以跟他配合、嗯、这样子的。 你怎么知道打着打着然后就拿了那个联系方式呢？然后就互相在私底下说，哎，很好奇说你的样子是什么？我觉得打 game 就是这样的。 OK， 所以你是不能 OK， 所以你是不相信男女之间有纯友谊的？ 我相信，但是要看什么样的方式。 OK， 但是你要知道打 game 这件事情是每一天在做的。 我们再假设这个人呢，他们是在现实生活当中，他们很久以前就认识了的。Even 比跟你在一起 更 久， 更不行啊。 啊。 就是你知道对方是谁啊， 所以是打游戏不可以知道对方是谁。 如果你默契很好啊，人家会产生一种错觉，哦，我觉得这女生不错，嗯，她跟我默契很好，像我们是不是三观很合，然后是不是试图就一起出来之类的。 等一下，我现在越想越傻了。OK， 假设我有个女朋友， 又在假设， 我假设有个女朋友啊，这样好像比如说天天我跟你搭档，我们虽然讲不是打游戏啊，可是天天见面，天天工作，天天一起 on air 这样子，这样如果 OK， 作为你的另一半啦、啊，你会吃醋没有？ 我不会啊。 好，不会。你看那个矛盾点就在这里哦，我们还天天见面呢。 你不可以这样子的吗 ？Game 是 game 啊，因为 game 你没有看到对方，然后嘛，你会产生好奇的。 哦， 我是这样的认为。 有 Discord 有 video call 那种吗？更不可以哦。 更不可以。 啊、你看。 哎、欸，你不跟我 video call， 你天天跟那个女生 video call， 过分了哈！ Okay, 各位可以来分享一下你的观点啊！我没有觉得绝对是怎样样子 ，OK？ 可是你可以分享01699888889来 voice message 告诉我们，你觉得如果你的这个另一半有异性的搭档啦，固定的搭档在游戏里面天天打游戏的话，你可以接受吗？为什么这样子的 ？OK， 舍得个选 Beyond Trend。 渣渣考核官， 勾选渣渣考核官。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是讲说，你能不能接受你的另一半在游戏里面有一个固定的异性搭档，天天一起打游戏呢 ？OK， 我必须先说一说 ，Kelly 凯欣讲说他不能接受嘛，完全不能接受， 不能 啊、你讲我的话，假设了 ，OK， 我们换一个角度，我是那个另一半，OK。我不是讲说不能接受，首先我如果是你的话，我可以接受自己的另一半打游戏，它是一个消遣休闲运动来的嘛。 呀、 okay? ， 我觉得要看时长。Okay? 是 OK， 然后如果我是那个另一半 ，OK， 我是这个，比如说 OK 女生 ，OK 你是那个女生，我是那个另一半的话，我觉得打游戏没有错， 有固定的搭档是异性，我觉得也问题不大，只不过呢你不能好像你讲的天天一起两个人甜蜜双排、 啊、而且有些好像你说到的那个打游戏会 video call， 你哪知道你哪一句话能让对方误会说哎，你是否对我有好感 OK， 然后你们就产生感情。 如果我是这个另一半的话，我也讲说 OK， 首先第一我觉得一直巴掌拍不响的， 对 啊 OK， 这个另一半不能接受自己的这个男朋友去打游戏跟这个异性的搭档一起打游戏，这样子的话我也可以明白，但是我觉得作为这个男朋友也有义务要去让女友有安全感，是怎样呢、你今天就不要跟她甜蜜双排啊，如果你有女朋友介意的话，这样你就加多一个人咯，比如说你们 Discord， 不然有可能只是两个人二对二那种之类的 啊，就是二对二也可以啊，就不要是一对一这样子、你懂吗，就是可能有三个人我们一起组队，或者四个人我们组队 OK， 或者是一个团五个人、这样就不是永远都是两个人甜蜜双排，这样偶尔我也可以理解的，有些人不能上线嘛，对不对，这样可能一天两天就只有两个人而已， 是 是可以啦，但如果你天天两个人的话，这样 你自己女友都误会咯， 真的 对不对， 因为你刚才有说到嘛，如果今天是在现实当中好像我跟你搭档 会不会我们的另外一半开关引号的另外一半吃醋的话，那我们觉得不会，是因为你要知道我们这个工作是老板安排的，我们两个一起搭档， 而且每个人早上每个人都在监督我们每天早上 没有呀，那也是，然后是我们老板安排我们两个人一起搭档，觉得我们有默契嘛、是不是，可是游戏哦，是你自行选择的。 如果他是一个专业游戏选手，他是以打游戏为生了，他有个固定女搭档，你觉得怎么样？ 那个不一样，那个是可以赚钱的，因为他的钱是我用的嘛。可是如果今天他是纯粹消遣的话，那就算了吧，干嘛找另外一个异性呢 ？OK OK， 可是如果他们是一个团队，有男有女，但是刚好那两个男生今天没有上线，打一两天，只是跟这个女生 OK 啦。 但是如果每天朝夕相处，两个人在边啊睡睡这样子啊，那边打 game 啊 ，no。 这样你觉得他应该给你认识这个异性的搭档吗？ 应该 啦，还是要讲一句话这样子认识一下， 打个招呼，宣示一下 主权 、对啦 OK 知道 OK， 各位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0169988889，你觉得你能接受吗，如果你的这个另一半在游戏里面有固定的异性搭档这样子的 OK， 写这个选 Beyond 圈 勾选渣渣考核官， 勾选渣渣考核官，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是讲说你可以接受你的另一半呢天天跟一个异性打游戏，重点是他们是固定的搭档， 我不能 Crystal 文阳觉得说要看他的频率有多高， 或者说你要适度啊，你不适度的话这样你就不要打游戏， 不要 video call 我作为一个男生，我为女生也讲一讲话 发声哈 当然我们男生自己要自觉啦，对不对， OK， 来听看这位朋友的分享吧。 哇，不能啊，我天天那种好像甜蜜的双拍那种，我不能接受啊，我会吃醋啊，如果你讲偶尔这样子双排这样子就没有关系，天天的话我不能啊。 他听得出他真的很不能，很不能， 真的大概重复了五六次，不能不能，我也觉得不能啊，不能啊，不能不能。 我觉得就要分寸咯，就你拍拖好过后，如果你还要双排的话，这样你就跟你的另一半双排啦。 所以其实我想到一个很好的策略了，你要怎么避免这个情况啊？就是不打游戏。 哇，这样又不要啦，你看这样我要为男生发声了，对不对？ 开玩笑而已啦， 我们要消遣的运动的嘛， 有很多打球吧，可以消耗卡路里哦，很棒啊，来跟我一起打。 这样打游戏也是一种嘛，对不对？ 打游戏 OK， 你要这样想象，你觉得打 Big Ball 的乐趣是男生打游戏的乐趣 可是打游戏对我们的是 没有这样讲的，很多东西其实对身体可能它也不是一定是好的，比如说我们看电影一定是好的吗？对眼睛也是不好嘛，但是就它是一个消遣的运动 那也是 所以 给你100分， 我们要尊重它，当然我尊重你，你要尊重回我，你就不要太过火了， 我尊重你打游戏，但是不尊重你跟别的女生在边打甜蜜双排 对没有错，所以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0169988889，你可以接受到你的另一半跟异性天天甜蜜双排吗？是这个选 Beyond 圈，叽叽喳喳，叽叽喳 喳，叽叽喳喳，通关勾选渣渣考核官， 勾选渣渣考核官呢、今天我们在聊到的是关于你可以接受另一半呢天天跟异性甜蜜双排吗？是固定搭档 OK， no.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OK， 我今天要为女生还有男生发声，女生不能接受男生哇，就比如说我们打游戏啦，我觉得也是有原因的，为什么呢？因为男生打游戏就没有分寸，你打就打十几个小时，你又不理女友，你又不 reply 她 重点是你可能又好像这样子跟异性打游戏，这样他当然不放心了。 OK， 第二是我要跟女生讲的，男生不是讲说打游戏呢就它是一个很不好的东西， 我没有说很不好啊。 OK， 没有，我只是跟就是分析。 OK， 它可以是一个舒缓压力的方式、 okay. 就比如说 Kelly 凯欣很喜欢打 Pickleball 嘛，对不对？ 对。 对于男生来讲，可能他打 Pickleball 的快乐就是我打游戏的快乐，这样子。 OK， 只是我们两个人都有分寸，一是女生如果看男生打游戏，不要一看到打游戏就大发雷霆、 oh. 二是男生如果打游戏你就有分寸，偶尔要 reply 一下女朋友。 哎，那我就问一下，如果假设今天你的另外一半喜欢打 Pickleball 上瘾到就是有可能一天打六七个小时然后不回你的讯息的话，你 OK 吗？ 这样就要沟通哦，我就要跟他讲说你不要，你可以打 啦，人间消失 啊！可是你分一点啦，就不要每天六七个小时，你累了我也心痛嘛。 可是如果我是 S 跟女生的角度看待一件事情哦、 啊， 我肯定会比较生气，是在那个男生打六七个小时那个游戏， 你看 我 Pickleball stereotype 对不对？可是我觉得 OK， 没有绝对的，没有绝对的，没有讲说 Pickleball 就一定是好的，没有讲说打游戏就一定是不好的。 Exactly， 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 只是我觉得你可以这样做嘞，如果你有另一半的话，你可以打了游戏之后跟他说 OK baby， 我今天会打六个小时游戏。可是我打六个小时游戏之后呢，我会陪你走街。 哇，陪我散步。 这是不是有平替呢？ OK 啊，这样子 OK 吗？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你说话的技巧。 对啊， 说话的艺术， 你要跟他 nego 的嘛、yeah. 或者之前我看过一个影片，是女生也是看到男生打游戏她就很不爽、其实她是不能接受男生打游戏她自己一个人先睡觉啊，所以他们去找了一个 alternate， 就是女生搬去他游戏房，当天就是陪他一起打游戏， 哇， 然后他就睡觉，这样子 就，所以就是方式跟沟通的问题。 对呀、啊，所以没有绝对的适合，没有绝对的不适合，也没有绝对的对跟错的，各位就要。 所以男生们打游戏吧，可以哦，可以打哦，但是不要过龙，但是千万不要找固定的异性搭档。 我觉得勉强哎， 就是我今天得到的 conclusion 呢、 yes. ， 有让我自己本身接受度 对。 都变多了。 对，所以这个是 Beyond Trend。歌选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西。 今天中午我们来分享一下好消息喽。勾选西西应援队，勾选西西应援队，给你开心。昨天有什么好消息要分享吗？ 哦呦，就是昨天我的行程满满的，就是从早上的六点多开始起床、 哦、 然后呢工作七点到十一点钟、 啊、 然后呢那时候我又有 Vanny 访问了刘宇妮、 okay、 然后呢再来就是休息了一下，然后我们勾选有 meeting 嘛、 okay、 meeting 大概从两点到 四点， 然后我就在跟 producer 在讨论我自己本身 Reels 节目的一些内容。 OK， 所以我到家已经是六点多、 哦、 然后我已经真的有一点没有办法承受住那个tiredness 了，你知道吗？ OK， 太累了， 所以就不要吃晚餐了。 没有，不是，然后因为我跟我的 housemate 就约定好说今晚就在家住，可是我真的没有力气了、哦、你知道吗？我直接回到家换个衣服，然后就立马就倒地睡觉了。 OK， 然后我就跟他说这一次可不可以你煮，我真的没有力气啊，我睡觉，然后我一起来他煮好了、哦、吃饭，他就说吃饭了。 煮什么？煮什么？ 我们煮 wrap、 哦 就是我们自己腌制那个鸡胸肉、哦、然后我们是腌制了那个 cajun 的味道、 哦、 然后呢就放了一些 salad 菜、 哦、 然后放了鸡蛋， 听起来很好吃 耶。 yeah, 放一些 sauce， 虽然、那个不是很好啦，放 sauce 太多的话、 真的 真的就是、 你讲不好吃还是因为对身体不好？ 它的卡路里比较高、 okay, 对、 okay. 但是我觉得 overall 是蛮好吃的。然后我觉得就是你睡醒的那一刻有东西吃是很幸福很幸福的。 不行啦，下次就到你一个人做了啦。 肯定、我肯定会礼尚往来。而且呢你要知道我一吃完了之后呢我是赶着去打球的。 哦， 八点到十一点钟 很累啊，躺在地上有够，还是坚持要去打球。 对，我真的是完全不够睡。 所以下一次如果到你煮的话你会煮什么？ rap 啊，又是 rap， 除了 rap 呢、 啊、我们先用完那些所有的食材吧。对，我们一个月换一个。 其实我可以煮其他东西啊。 rap 啊，chicken chop 啊， 有点难哦。 rap 啊 OK， 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最近你都有什么好消息或者说开心的事情可以跟我们讲一讲，这样子了。WhatsApp 进来 01699888889， voice message 给我们也可以， text 给我们也可以哦。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 勾选 Rising Hour 最青春活力的组合，有我 Kelly 凯欣和我的搭档 Kristen 温阳，才华横溢，颜值在线，舞台魅力爆棚。可是哦，他比较自恋，我们小声点，等下他飘上天啊。勾选西西应援队。 骗其实应援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场景哈、嗯、是在家里的这个冷气漏水啦，不然就是坏掉了， 哇好烦人哦。 OK， 因为今天这位网友呢 Nicole 就来分享了，讲说他最近呢家里的冷气，而且是 master room 的冷气坏掉了，所以睡觉的时候没有冷气、啊、哈， 那怎么办哦。 他就 call 那个repair shop 啦，讲说哦我要修冷气，然后他们讲说哦明天下午才能来哦，这样你就那天没有冷气了，对不对、但是这么巧那天整天下雨， 哇哎，那我觉得肯定让他有一个很好的睡眠吧。 对啊，而且他开窗哎，就是天气凉凉这样子的、okay. 很好睡啊。 你不觉得吗，就是下雨天的那个冷度是舒服过我们在家里开冷气的感觉， 因为开冷气它会吸水嘛，就是你会让整个房间干燥、但是如果是下雨的话，它重点是它湿润，而且它很舒服。有些人睡觉是开着雨声睡觉的嘞。 哦， 你有试过吗？ 我没有，因为我不喜欢有声音的。 因为我表哥应该是，对，我表哥的家庭哦，他们从小有就是我的姑姑啦，有给他们一个习惯，就是他们会开这个雨声给他睡觉。 我怕浪费 battery。 不是，就是你开平板啊，什么东西这样子就在旁边放住，他不会吃多少电的啦。我试过，因为我是去外面比如说工作旅行住 hotel 的时候哦，我是必须开点声音睡觉的。我自己房间不需要啦，可是在外面我就会开音乐这样子的，所以吃电量不大啦。 OK， 可是你可以试看一下听雨声睡觉，可能会 是 治愈一点点 maybe， 或许可以，或者是你最近有失眠的这个情况，我觉得就可以尝试一下。 你讲自己吧。 Yeah， 我等一下今晚回去我就会尝试一下， 不然等一下下午哦，试看一下， 可以， 说不定会更好睡。 谢谢你的建议， 就是你让你的身体以为下着雨这样子。 对、没有错。 OK， 马上来听歌吧，来自 Joyce 的所以呢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 无限七夕应援队。今天我们要分享到的是呢 OK， 关于这个网友啊 Aaron， 他就讲到说呢，最近啊他在 KL 开车，不小心开进了一个没有限 OK Max Rate 的停车场。什么意思呢，就是今天他每个小时2块钱、OK 你们很早嘛，对不 对，但是哦，有的时候我们进来停车场他是有讲说 OK 一天 maximum 他会去到15块16块 OK， 但是这个停车场他开进去哦是没有 Max Rate 的，而且他整天在那边待着， 那他的那个钱包肯定大漏洞啊。 对啊，所以如果讲说是15个小时的话啦，你自己算咯，30块啊。如果你在那边待多十几个小时的话，可能就是30几40块这样子。但是哈，他去的 event 刚好被他发现有 flat rate， 哇，哎、就是，这个很幸福哎。 对啊，有些 event 就是他们会有一个机器在那边放着，讲说 OK， 你放你的 ticket 进来，我就可以给你 flat rate 10块钱， 呀、yeah. ， 或者12块这样子。 要不然就是你去到一些商场呢，他们有 specific 的 brand， 你购买了那个东西，你就让你的 touch and go 呢去跟他做一个类似 就是给他有 scan 那个 barcode 这样子啦。 对对对，他就可以让你解除掉你还这个消费的那个。 可是你要记得去 counter 弄了，如果你没有弄的话， 但我觉得有一点点的麻烦。 当然啦，就是不过你在通常 cash 对面就是那个那个叫什么 机器吗？ 就是他有那个 counter 这样子。 哦呀呀呀！ 就有人在那边服务你啦，讲说 OK， 你买这个给我看 receipt， receipt 之后我就帮你弄你的这个 ticket 咯，帮你弄了之后你就可以用 flat rate 出去了。 真的，所以我自己本身是超级无敌，就是没有很喜欢还 parking 钱的人。 对啊，有时候 所以我尽量找就是你不需要还钱的地方。 parking 还着还着，有时候你会发现他甚至比你给就是 toll 啊还来得多的嘞。 对对。 尤其是你在 KL 区就是民歌的话 really， 所以各位呀，下次进 Bucking 场的时候就看一下， 是看那个它的 price 我马上来听歌，又来自汪思龙和张碧晨的命运，选择个选 Beyond Trend。 你知道吗，香水喷对位置回头率直接翻倍。你知道吗，选对颜色比穿名牌还重要。腮红涂对位置比滤镜还显嫩，但美丽从来不是模板复制。记得收看我 Kelly 凯欣主持的《不信你美不起来》，教你突破审美定势，解锁专属于你的时尚密码，让你的独特成为焦点。勾选 IG 就可以看得到了。这次不信你美不起来。 无限七夕应援队，今天我们又收到语音了，来自这位朋友啊，我们来听看他的声音吧，有什么好消息跟我们分享喽。 我最近最开心的事情是我成功买到了我很喜欢的男歌手的演唱会票，然后他这场演唱会在泰国开3场，然后非常难买，可是我买到了，所以我很开心。 在泰国开三场的演唱会，给我想一下是什么。我知道最近 GOT7 开演唱会了，哎，我的朋友哦特地飞到去泰国看王嘉尔， 哇 啊 ，Bam Bam 啦 ，JB 啦，这样子的。 哎，但是其实它类似就好像异地恋的感觉，你知道吗？ 异地恋 啊，就是你会特地买一个飞机票，然后去看对方这样。 可是啦，如果今天你异地恋，你会特地坐飞机去找他吗？ 哎，会啊。 为什么不会呢？还是你会叫他来找你？ 没有，我觉得是 both side 的，而且我要看到底谁是在哪一个地方。 那你有异地恋过吗？ 有啊。 哦，是哪里跟哪里？ 就 KL 而已。 哦 ，KL 跟葛兰丹。哦， 对。 哦，其实也很远啦。 是 因为我这辈子没有去过葛兰丹呢。 啊 ，That's why 咯。 啊，好像我也没有去过东马。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也异地恋吧。 如果是异国恋，比如说那个人在外国读书还是什么之类的，我自己本身就觉得说我应该去啊，因为我可以顺便旅行。 其实哦，说实话，对我来讲啦。KL 跟葛兰丹还有比如说我跟泰国、哦、我觉得没有差别、哦、因为他都是要花费很长时间很多 effort 才可以见到对方的， 是就是你坐那个飞机大概一个小时，可是如果异国恋如果你是 Europe country、 哦、 你有可能坐十多个小时，那个才是辛苦耶、欸、 你跨越半个地球去找他这样子、哦、可是我觉得比如说像我刚刚讲的、就是葛兰丹跟 KL 还有泰国跟 KL，对我来讲就是那一点点的差别没有差啦，你要见他的话你还是会飞去见他的， 真的 对不对？ 但是只是看那个频率有多高而已、 啊、你不可能两天飞过去一次啊，对不对？ 那太夸张了吧， 你不如直接搬过去那边做空就好咯。 哇，怎么可以呢？ 可以啦。 如果叫你今天如果刚好你找到一个泰国的女朋友 OK， 如果稳定了的话我可能会考虑。 你会去泰国？ OK， 我们假设啦，比如说一些国家是很适合移民的，加拿大、 OK、加拿大很 OK， 但是冷耶、欸、我怕 冷，我很喜欢冷， 我真的怕冷。 哇，你跟我完全相反、 欸、很夸张的，加拿大 全年是很冷的， 我超爱冷天呢、啊、我超讨厌流汗的。 你想一下，你洗了衣服、哦、你不可以晾在外面，你懂吗？ It's、 你晾在外面、 okay. 它就变硬邦邦。 It's OK 我就穿那硬邦邦的衣服。 何静，你头脑硬邦邦。 喂，小德哥炫，不要炫。 小德哥炫，不要炫。勾炫 Rising Hour 是由拉曼大学为你呈现，升学之路成就有我。五六月开放日，等你来闯。优塔尔 My Choice。 电波没我们吵，心跳没我们高，早晨活力全打爆。勾炫 Rising Hour。 Rising Hour， 最近呢，我在看电影的时候，跟朋友讨论到一个就是话题，或者说我们在聊着就自己的这个感觉感受这样子啦。OK， 什么电影对你来说是好电影？ 我觉得啊，哇 ，OK， 它会让你有什么样的反应？ 我觉得是分两种的吧。OK， 我自己本身爱看电影的原因，第一个是我很喜欢看动作片，比如说 Avengers 啊、嗯、这种类型的。 OK， 我很喜欢看的那些特效， okay. 或者他们就是在对打的那种感觉 啊。 OK。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让我有很深的感悟的， 什么？ 就是比如说，爱情片也好， okay. 还是它是人生的领悟也好，比如说， 就让你情绪起伏很大的， 呀， yeah, 比如说之前的姥姥的外孙呢、啊 嗯， 还是如果说爱情片，我记忆最深刻的是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 哦， 我觉得它是很挫，甚至很虐的。 可是比悲伤更悲伤，我不太能接受，因为它那个剧情啊，有点对 ，OK， 浮夸吗？ 不是浮夸，这样讲呢，有点小小毁三观。 哦、 oh? 啊，哎，你想一下，对那个医生很不公平哎， 哦、oh? ， 是不是？他好像找备胎这样哎，没有，我当时看的时候当然没有这样觉得啦， 那也 是 我越想好像越不对。 可是因为有可能我不会去 apply 在我的现实生活 当中、啊、当然这个是虚构的故事， 我就沉浸在那个剧情而已， 只不过我觉得有点 没有，因为我是看到那个女生得到癌症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接受，我就哭到稀里哗啦了、 oh, OK， 主要是我觉得我们最近去看了一部电影、是蛮我会形容为就是开关一号无脑啦。 啊，为什么？ 他的这个特效没有到很好，有一点廉价。 Really？ 然后他的这个 budget 也没有很高。 哎， 然后他故事线其实没有讲不好。 真的吗？ Okay? 只是他的节奏跟他的这个整个喜剧效果节奏非常的好，让我们两个笑到真的很开心。 Okay. 可是你要讲他真的特效做的特别棒吗？又没有啊。所以我觉得好电影是可以让我们。就是看完了之后你会跟朋友去讨论， 是是 是, 是 啊，或者说你会一直记得它，比如说这部电影啦 Mission Impossible， 哇，这个 The Final Reckoning， 你印象最深刻是哪一集？我的是那个爬那个 Dubai 的那个塔的时候。 哇，我真的有点忘记耶， sorry 啊，不用紧，没有关系、啊、 因为我打算真的就去看这个 Final Reckoning， 现在要去看一下好不好？ OK， 那 Tom Cruise 这次也是挑战自己啦哈，有啊深海潜艇啦，有天际高空啦，这次都会挑战到的。 OK， 想看到这部电影的话赶紧上到勾炫当中来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两张 Mission Impossible The Final Reckoning 的电影首映礼，邀请见喽！ 详情条规浏览勾炫的 NY Mission Impossible The Final Reckoning 将会在五月十七号任务启动。 是的，勾炫 Beyond Train。 电波没我们吵，心跳没我们高，早晨活力全打爆，勾炫 Rising Hour。 勾炫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今天是五月七号的十点钟，要听新歌吗？ 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 炫月月助力团， 勾炫月月助力团。我们第一首要说的这首歌曲呢，是哇，也是一个我们没有想过的 collaboration， 相信大家都 肯定认识的。OK， 首先有来自 Blackpink 的 Lisa，、 yep. 还有呢 Maroon 5。 哇哇哇哇哇哇 ！Maroon 5唱过很多歌曲啦。OK， 比如说 Sugar， 对 Sugar 啊、Payphone 啊等等这样子的。我记得我第一首学的英文歌曲就是 Payphone 啦。 呀、而且以前的那个时候呢，他们有做一个 mash up， 你知道吗？ 啊、 那 Payphone 呢，就是作为开头的那个。 哦、我记得是什么2020年最强 mash up。 我不知道，就是我到至今我都还有在 loop。 听看 Payphone 呢。所以啊，有点小私心想播这首歌曲，不过真的因为很好听嘛，对不对？ 我也是好爱哦。 是 OK， 暂时我们没有看到他们两个啊、上啊、哪一档访谈节目，我们可以期待一下。不过 Lisa 呢，最近她的这个她的公司啦 ，OK， 她的 label 啦 ，Loud Official 呢，就发了她之前去 Coachella 的这个 Behind the Scenes Recap 这样子的，听看 Lisa 的这个感受吧，刚下台的感受。 Great, I feel great, and I really had fun on stage.Almost cried, but yeah, it was great. It was amazing. So, yeah. Yeah, OK,、各位可以去看起来他在舞台上面的这个纯享版哈，一首歌曲这样子的。当然，这个 Maroon 5的主唱 Adam Levine 呢，也上到了、这个访谈节目 ，OK, 去、预告讲说接下来会有怎样的搞作这样子的，来听看吧。 Are details? Yes, there are. I cannot divulge all the details. Okay, understood. But the details are basically roughly.There's a song coming, single coming at the end of the month-ish. And then, yeah, I'm really excited about okay, it. Okay, all right, that's good. I will take this. Album is coming over the summer, non-specifically around the summertime. Okay, and then, this is very good. And then even more non-specifically, there is a tour coming. Ooh, 就接下来会有、 巡演。很多的专辑、很多的歌曲。 是 OK, 所以接下来巡演会不会有 Lisa 在里面，或者说接下来的这个 album 会不会又有 collaboration 呢？不知道，不过可以期待一下了。 期待期待期待。 我们来听这一首歌曲，来自 Maroon 5还有 Lisa 的 Priceless, 所以就选 Beyond Trend。 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勾炫月月助力团， 勾炫月月助力团。今天要说到的第二首新歌，有来自这个男团叫 Next Z, OK, 发了这首歌曲叫 Orally, 马上来听看他们在录制歌曲的时候 Behind the scene 来自玉的这个录制过程。 Non-stop action, tick tick boom, non-stop action, non-stop action, nice. 뭐 tick tick boom 예쁘고. 네. Non-stop action, tick tick boom, 기를 덮어둔 내 폰 대충. 有的时候我在录歌的时候，你会发觉 producer 真的很抓细节，有时候甚至我们听不出来，就是他改变了些什么东西，但就是更好听了。 录歌本身真的不简单 嘞、 你那个 feeling 要对，你的音调要对， 对 你的那个整个哇，好多细节，好 难说。那个 vibe 吧、主要是。 那个 vibe 要有在，你知道吗 ？OK, 因为他 before 在录制之前，他是讲话很文静的。大家早上好啊，很久没有录音了啊，感觉状态还 OK 啊。 一张开口，直接那个燃炸的感觉， 这样子的。OK, 然后最近呢，他们也拍了这个 MV reaction video 啦，都是第一次看的，来听看啊、七位成员的反应吧。 哇哦！哇哦！哇！ 自己看自己 MV 这样大反应也是很厉害 OK, 情绪价值给到很足啊， 是的，没有错。而且呢，近期他们也是有举办了这个 First Fan Meeting 呢，哎，就有一个 Behind the Scene 的 Video, 我们来 听听看现场的反应。OK, 他这个这个主题呢是 Next Z High School 啦、所以你会看到他们穿着很多这个校园的校服啊等等这样子的。是的，所以如果讲说有去到现场的话，也要大大声的呐喊，像现场的粉丝这样子的。OK, 马上也来听他们的新歌叫 Orally, 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 听过的歌曲有来自告五人的好不容易。 勾炫月月助力团， 勾炫月月助力团呢、我们看到这位歌手 OK, 也是演员，也是艺人，也是明星，有鹿晗。 哇、发了新歌叫做吹吹风啊。 对的 OK, 而且他是在凌晨发的单曲哈，让大家都有点措手不及这样子 的 这首歌曲呢，主要是讲到每个人追逐梦想的路上呢都是孤独的，所以呢就与其在那边 stress, 不如吹吹风，享受当下，去 enjoy 这样子吧。 但是我觉得那些 cover 的这 些网络歌手呢也太厉害了吧，那个可以那么有效率，你知道吗？ 真的，这首歌一发了之后呢就 cover， 真的这首歌一发了之后呢就 cover 了。我们听看呢，来自这位网友叫江玉熙的翻唱吧。 与你相遇第一秒钟，风也变温柔，我闪烁的眼瞳，藏不住的心动，情歌间翻涌。难忘的是你的笑容，将烦扰清空。 真有一个。有一个 bass 啊，有点像胡彦斌，你知道吗？ 哦，有点小沙 ，然后一个 bass 这样子。 因为我基本上也好爱看胡彦斌参加的一些音乐综艺，你知道吗？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各位可以去听起来。当然还有另一位博主是两个人的 ，OK， 叫小杨和蚊子这对情侣呢，自弹自唱了这一首歌曲《吹吹风》。 想带你落日黄昏或吹吹风，想陪你浪漫星空下做做梦，用心跨过云层，划过暗夜长空。 哇，男生的声音好低沉啊。 没有，我觉得他们唱歌的时候是面无没有太多的表情的， 可是你 feel 到他们的 sweet sweet 甜蜜感在里面， 他们剪辑上就很可爱。 对呀，还有另一位叫潘怡彤，来听看吧。 想带你落日黄昏后吹吹风，想陪你浪漫星空下做做梦，流星穿过云层，划过暗夜长空，一颗颗落入你眼中。 他的尾音我很喜欢的， 他的头发我也是喜欢，很蓬松， 他样子我喜欢 呀，我也是喜欢。 好了，开玩笑了，开玩笑了，接他歌声了，马上来听这首歌曲，来自鹿晗的新歌《吹吹风》，是李克选 Beyond Chen， 歌选 Rising Hour，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啊你好 CEO， 我是 Kelly 凯欣， 听过的歌曲又来自张艺豪的《落雪》。 见过没我们吵，心跳没我们高，早晨活力全打包，多选 Rising Hour。 Rising Hour， 昨天我们在这个Go Show Meeting的时候呢，就聊到，哎呦，我们老板讲，哎，是不是有人看了 Final Destination Bloodline 这部电影的？然后佩珊就举手讲，啊，我看了这样子，哇哦。 然后他第一个反应就说，哇，很血腥。 是 OK， 比我们的这个首映礼还早看，应该是特别放映会吧？首先是讲说，我第一个就问他了，是不是有那个餐厅里面把那个杯打碎了，当做冰块放进饮料里面的场景，我就问他想说，你觉得哪一个最血腥？他说每一个都超不血腥。 没有，他就想说，没有你在说那个剧情，他说，哎，你怎么知道？ 对啊，我想说有看trailer这样就知道 对不对？重点是最近也有发生类似的事情嘛，昨天我们也聊到了。 是。 其实我觉得说，Final Destination 它整个怎么说，它整个概念呢，就可以让人很怎么说，很想 OK， 第一意想不到，第二是很想去看，因为。以前有一个经典画面是让我到现在都没有办法忘记的，就是那个他们在高速公路开车、 okay. 前面有一个在那种木桩的萝莉、 yeah. 然后他这个带就脱落了，整个木桩就掉去后面，然后呀你懂，就是掉进那个驾驶舱里面，就啊，因为各位在开车我就不形容这么多了哈、可是这一幕是让我到现在都没有办法忘记，十几年了 啊， 都没有办法忘记的。 我还看过就是那个过山车的过程，但是具体是什么样的情况、 对对对对， 我就有点忘记了。 那个铁轨就是坏掉了 ，OK。 脱轨吗？ 对，然后他们就陆陆续续掉下去这样子 ，OK、反正就是 OK。我觉得看这部电影也有一个让大家有的防范意识，就是在开车的时候要小心啦。 哎，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安全隐患。 对呀、 所以就要小心一点。 在隔壁的时候不要这样随便咬冰啊，check 一下先啦，这样子。 OK， 收到了，老师。 好，这不是老师不明白，不过不要紧。 教育我们生活常识。 没有，我知道，因为这部电影里面讲的是大学生、Stephanie 啊，她被一场重复出现的这个噩梦呢困扰不已。那为了拯救家人啊，免于这个惨烈命运呢，她就决定回家寻找唯一能打破这个循环的人喽。 是的，如果你们想要看这部电影的话，现在呢上到勾选的 NY 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到两张 Final Destination Bloodlines 电影首映礼邀请卷啦。详情条规浏览勾选的 NY Final Destination Bloodlines 将会在5月15号。惊悚上映， 没错，要去看哦。是这个选 Beyond Chen， 不选 Rising Hour。你知道今天星期三嘛，对不对？就让我想起 来到这个星期的中间点。 也不是，也不只是这样子。当然还有呢，就是我们之前不是有在康乐夜市摆摊吗？ 有。 那我想说星期三就会想到当时候在这个 Damacono 就是摆摊卖这个柠檬茶。因为虽然讲说我是很迟来到场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回忆，你知道吗？ 真的。 重点是现在很多人认识我们。 们都是因为档口，然后很多商家找我们讲说，哎，你要不要帮我摆档啊？ 对对对，我们就开出了另外一条路，你知道吗？ 真的开辟出了另外一条摆摊之路。OK，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有 organize 市集啊，或者说你有档口啊，这样子，说不定我们可以做 collaboration。各位可以来 DM 我们的小编啊，在过去的 IG 或者 WhatsApp 进来0169988889这样子的。主要我觉得摆摊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吧。 哎，我自己本身其实很喜欢， 玩得很开心。 对对对对，虽然就是你会一开始的时候汗流浃背，还是满头大汗。 最热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就是开摊的时候， 四点多五点的时候。 对，我觉得真的有一点点。 是晒吗？还是因为搬东西？ 就很狗啊，就是整个闷热，你知道吗？ 像那个 microwave 里面这样子，你关掉那个 heat 了过后，它还有那个余温在那边。 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我的整个皮肤就会开始会有红红的感觉、我就不是很喜欢。可是来到晚上的时刻，即使呢我是流着汗在那边摆摊呐、或者是叫大家来拿我们的饮料啊，我都是很 enjoy 的， 感觉是好的，重点是成就感很满。 对， 每一杯送出去都是自己亲手做的，这样子， 真的。 真的是 Kelly 凯欣，分分钟做的比我们的男丁本还好、 是那个 Broccoli 是吗？你在说？ 哦，没有啦，我没有指定讲谁啦。 哎呦，而且我是现场学的，你知道吗 ？OK 吗？你觉得难吗？ 我觉得还蛮简单的。 这样你会在家里做吗？ 那又不至于，因为我觉得是麻烦在买那些材料。 OK 啦 ，OK， 我们来盘算一下。 你要买柠檬、 青柠啊，那个是 lime 啦，青柠、okay, 有冰块咯、然后有这个 有茉莉茶 啊，对，茉莉茶， 还有糖浆， 糖浆可以用糖代替吧？应该可以。 I don't know 吧，就有点难融化吧。 对，然后过后还有什么东西？ 基本上就这样。 没了啊，就这样子报吗？ 还有西瓜。 哦，西瓜咯。哦，西瓜不难找啦， 麻烦， 还好啦， 要切。 下次你下午的时候，你可以跟你的这个 housemate 讲说，哎呀，你们今天会热吗？我做这个西瓜手打柠檬茶给你们，好像是这样哦。叫 Miss， 你该讲我摆过摊的嘞。 来，你做一个早餐饮料给我吧。 早餐饮料，你给我想一下 ，plan 一下先。 早餐饮料， 有机会再等你生日啦 ，OK、我们要加班了，祝各位有个愉快的星期三。 说这个先，不要劝。 勾炫 Rising Hour 是由拉曼大学为你呈现升学之路，成就有我，五六月开放日等你来闯 UTAR My Choice。